简单爱来自周杰伦。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歌手呢都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呢在生活当中挖掘灵感，然后呢把经历写成歌。不过呢有一个人跟他们做着相反的事情，他呢是在努力把自己以前创作的歌曲变成现实的生活，那这个人呢就是周杰伦。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简单爱》呢，是他在2001年推出的歌曲，歌词呢很朴实，描绘出来的爱情呢也是简单、纯洁、甜蜜的。那么如今呢，周杰伦和妻子昆凌的生活也确实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那么其实呢，他还经常会把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是对爱情的憧憬也写进歌里，然后呢，再通过现实生活当中的努力把憧憬变成现实。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把歌曲变成现实的周杰伦。欢迎各位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曾经让各位感觉这首歌就是为你量身打造，歌词就反映了你的真实生活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前一段时间呢，在网上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周杰伦呢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悠闲的日常生活。先是发了一张单手抱着儿子，父子俩站在阳台的照片哈，并且配文说啊，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又晒出了一段视频，这是他的妻子昆凌荡秋千的画面，而且呢这一段视频当中的配乐是他的经典老歌《晴天》。那么这首歌里呢有这么一句词是这么唱的，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飘到现在。虽然那是一首略显苦情的歌哈，但是呢只要把这两句歌词单拿出来，跟昆凌荡秋千的画面呢还是挺配的，是吧？所以说呢不少歌迷看过之后呢大呼甜蜜啊，有人就说了，听着那句童年的荡秋千随即一直飘到现在，看着昆凌一脸幸福的模样，这不就是当年周杰伦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吗？ 故事的小 晴天来自周杰伦。记得上学的时候呢，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有那样很神奇的疗效，不管心情是否是多么荡多么丧的状态，一听这首歌呢，真的就觉得好像雨过天晴了哈。好吧，熊熊说了，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他了，慢慢的看着他结婚生子，但我呢还是单身一人，啥也不说了，昆凌啊，请善待我的青春呢、啊。鳗鱼说了，我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是开不了口，也是我印象当中听的第一首情歌。有几年呢，周杰伦一直把这首歌当作演唱的结尾曲，而且呢在原来结尾的基础上加了一句词是，我总是开不了口，我就是开不了口，我只能永永远远看着你开不了口。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特矫情，但后来暗恋的时候呢发现还真的是这个样子耶。关注了这个周杰伦婚礼消息的朋友可能还会有印象哈，当年呢他是在一栋古堡里跟昆凌举办的盛大典礼，对吧？婚礼之前呢，他拒绝了所有品牌的赞助和任何形式的广告，就连婚礼当天穿的衣服戴的戒指都没有露出品牌，而且呢他还为自己的婚礼谱写了一曲很好听的进行曲。这么做的目的呢，只是因为他想打造一场理想的婚礼。那么之前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之所以选择古堡，就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有的公主和城堡这样的梦想。这是为什么他的歌曲和音乐录影带当中呢，总是会出现城堡。那么说到城堡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周杰伦演唱和城堡有关的歌，叫做《伊斯坦堡》。 做完梦里你来找我， 我只想要你陪我，就是主动记住我的愿望，就是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但你知道，就再次等到这只是你，我想要你的每张每天都能够，我知道这里很你，但只想着你的美。有教堂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着，醒着来就起个大早，怎么我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原来我只想要你装了记住我的愿，我就是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可你知道，就再一次等到这只是你，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够，我知道这里很美，但家乡的你更美，我只想要你陪我，就装了记住我的愿，我就是什么没 伊斯坦堡，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不仅仅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周杰伦自己来说，也绝对算得上是一首老歌了。它收在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里面。其实呢，周杰伦早期的作品当中呢，还有关于城堡的歌。除了这首歌之外呢，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的《威廉古堡》，是吧？那么相比之下呢，这首歌的氛围呢就要比伊斯坦堡诡异的多。那么伊斯坦堡呢讲的是爱情故事，那威廉古堡呢则是恐怖故事。因为看到城堡呢总是能让我们想起两类人，一类呢就是光子公主，还有一类就是吸血蝙蝠。周杰伦呢在为威廉古堡谱曲的时候呢，就想好了用西方传说中的妖怪吸血鬼作为歌曲题材。那么之后呢，他也把自己想象的画面呢告诉了方文山，然后呢方文山一边查资料一边找周杰伦商讨，最后呢才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各位还记得怎么唱吗？ 江湖，啦啦啦呜啦啦啦，经过别了难不，在树下无声低吟，我手紧交的角度，能知道你情深深了的爱之甘苦，古巴之路为了二十马林的拉塞夫，习惯在希望街头开着大雾，放假是一直为了买一句子优雅的酒，去写信回你也还不能做完你有一双的眼睛等待下令公主转球，有泪雨写进了满满花。 威廉古堡来自周杰伦。香橙说，有一首周杰伦写的罗志祥唱的歌叫《自我催眠》，当时呢喜欢一个人，表白了失败了，然后又表白又失败，本来想表白第三次，后来听了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我会不说不想说，怕说了也没有用，一下子就劝住我了。刚刚呢我们也说了，周杰伦呢不仅喜欢把城堡写进歌里，而且还喜欢呢在音乐录影带当中讲述城堡的故事。在201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专辑《跨时代》，因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跨时代》拍这个录影带时呢，他还专门让人搭建了一座临时的简易的城堡。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跟城堡关系不大，最早呢还是在2008年，那会儿呢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乔克叔叔》。那么在为这首歌拍录影带的时候呢，在片场就搭了一个钟楼，但是呢录影带拍完了，画面够用了，发现钟楼呢就没出现过。后来他觉得这钟楼要这么拆了，哎呀怪可惜的，就决定再写一首歌吧。因为当时是午夜时分，所以说周董呢又想起了很多西方传说故事当中的妖魔鬼怪，又把他们呢编进了歌里，最后拍录影带的时候呢，就又把故事背景设在了城堡之中。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跨时代。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

如果说要问周杰伦现在最爱的是什么，相信很多铁杆歌迷给出的答案呢，不是音乐，不是电影，也不是篮球，而是奶茶。因为这二年镜头前的他呢，总是忽胖忽瘦，而且常常是奶茶不离手。所以说很多歌迷和网友就猜测哈，他发胖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奶茶了。其实呢，周杰伦是真的挺喜欢喝奶茶的。之前呢，有一次他参加这个演唱会的发布会，哎，在现场的很多记者都说啊胖了耶，但他嘴上不承认，说自己这是壮不是胖。后来离场的时候呢，他还顺带带走了桌上的奶茶，可以看出来奶茶是真爱了哈。后来呢，还有网友在网上调侃他这个奶茶喝多了身体发福的事儿。不过呢，周董却发微博说哈，奶茶还是要继续喝的，不看镜头的话呢，估计会比较瘦一点吧。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不过没关系了，奶茶确实也挺好喝的，不过还是适量吧。接下来分享周杰伦的歌《甜甜的》。 我轻轻的叫你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的叫你口，这香浓的拥抱，我喜欢的 甜甜的，来自周杰伦。编辑小杜就说了，甜甜的这歌副歌歌词是这样的，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以前以为这句讲的是爱情，现在才发现其实啊在说奶茶。可能有朋友会好奇说，奶茶真的就这么好喝吗？奶茶好不好喝呢，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因为品种太多了嘛。但是对于周杰伦来说，奶茶呢就是好喝的，毕竟他也算是这个资深奶茶爱好者。之前呢，就有网友搜过资料说，关于周杰伦喝奶茶的新闻最早是出现在2006年， 当时呢，他举办签售会，妈妈叶惠美呢，看他太辛苦，就给他买了奶茶。送过去的时候还说：“你最爱的珍珠奶茶呢？”随后呢，周杰伦就把他喝了个精光，而且呢，一颗珍珠都没有留下。继续来分享一首非常甜的歌，叫做《麦芽糖》。麦芽糖来自周杰伦。春天还未来说，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周杰伦手持这个喷水枪，光着膀子，戴着墨镜，在草坪上快乐地奔跑的样子。没错，就是那张莱昂纳多的同款照片。这什么鬼啊？九分甜说，我和周杰伦的相同点越来越多，都喜欢音乐，都喜欢珍珠奶茶，都在发胖的路上越来越远。好吧，虽然说周杰伦嘴上不承认自己发胖，但私下里还是很把网友的调侃当回事的。每次要录节目或者说开歌唱这个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很久控制饮食，开始锻炼身体，为的就是让自己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能够瘦回去。记得之前有一首歌呢，叫做《阳光宅男》，副歌呢有一句词是这么唱的：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吸引他目光，不要怕露出胸膛，流一点汗，你成了型男。虽然说没有去乘着阳光去冲浪，但周杰伦呢确实是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露出胸膛。不过呢，从最近的报道来看，年初时练就的八块腹肌现在估计是又消失了。毕竟呢，最近一段时间他也又深陷到奶茶的诱惑，在录制好声音的间隙呢，依然是沉迷于谢霆锋的奶茶无法自拔。接下来听歌，来自周董的《阳光宅男》。 香菇 阳光宅男来自周杰伦。易先生说，所以说周董还是很贴心的，别人家的歌迷买偶像同款都是买衣服买包，最便宜的也要几十块钱，而周杰伦的歌迷呢，我们只需要买几块钱一杯的奶茶就可以了。语文老师也说，真的很羡慕周杰伦的爱情了。之前呢，他在媒体前聊到发胖这个问题，他甩锅给了媒体，应该是甩锅吧，打错了啊，亲爱的。他说，说是他们没把他们拍好，还给他拍出了双下巴。而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一家子的口径是完全一致的。昆凌接受采访时呢，也表示都怪照片，哼，夫唱夫随，绝对是真爱哈。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在娱乐界呢，周杰伦算是出了名的大孝子。06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听妈妈的话》，后来被无数人当作母亲节必播歌曲。歌词中的大部分内容呢，说的都是周杰伦小时候的经历。不过呢，有一句他后来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实现。歌里的那句词是：在你的未来，音乐是你的王牌，拿王牌谈恋爱，哎，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周杰伦收获爱情可以说是真的挺晚的了，2015年才结婚，对吧？那个时候呢，他已经36岁了，而且呢，据说在结婚之前，他是让妈妈多次考验了昆凌的，直到妈妈完全同意，他才敢把昆凌娶回家。突然间有没有觉得昆凌也挺不容易的哈？一起来分享《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除了女儿、妻子和妈妈之外呢，周杰伦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女人，就是外婆。其实呢，周杰伦为外婆也写过好多歌，名气最大的就是那首《外婆》，对吧？我们的节目片花里就用到过那首歌。不过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另外一首相对小众的歌曲，也跟外婆有关，叫做《迷迭香》。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在2006年发行的作品，和刚才那一首《听妈妈的话》都在同一张专辑中。当时呢，周杰伦是想改变曲风，所以说写了这么一首爵士风格的歌曲。方文山呢在填词的时候以迷迭香的香味形容女性的魅力作为立意，创作了歌曲的歌词。